心跳、哦、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，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，夏天的风 世界，永远不天黑。 坐在窗前，看着指尖已经入眼。 角落依旧随着冬眠。